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1回，除去董姨娘后，谢之芳的日子堪称春风得意。林轩与齐星城俱拜在周老先生门下，做了他的同门师兄弟。林轩自不必说了，两个人自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成日里撩猫逗狗，臭味相投，说不出的头气。却说这齐星城乃齐国侯府的嫡长子，年岁比谢之芳长上数岁，已近弱冠之龄，人生的面如冠玉，气质清润温和，说话行事均颇有大家风范。谢之芳越看越满意，觉得由他做自己未来的姐夫已是完全够格了。因此每日下午的课业上，他收起玩练习器，表现出12分的认真，常与齐倾城探讨一些前朝旧史，借古鉴今，针砭时事，出口每每有惊人之语，齐家公子颇为赞许，不多时便与他兄弟相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谢之真跟前明里暗里诉了几回苦，说自己每到下午深时便会饥肠辘辘。姐姐果然将此事放在心上，特意找丫鬟趁课间休息的空当，往屋子里送些时兴果品和亲手烹制的糕点。齐倾城吃了之后赞不绝口，直问谢之芳府上厨娘是从哪里请的，想要借去两天，在试吃甜食的祖母面前尽尽孝道。谢之芳笑而不语，他问的次数多了，方才吊胃口似的婉拒道： 齐兄，我府上别的人都可以借你，唯有这位借不得。 齐倾城面露不解，林轩却看不得他那副嘚瑟的样子，没好气道： 你不必问他，这点心必是他姐姐所致。 齐倾城恍然大悟，面色略有些赧然，修长白皙的手却又捻起了一枚荷花酥。 确实姐姐疼我。 谢之芳嘻嘻一笑，刻意扶了扶衣袖上的修竹暗纹。 阿轩，实话与你说，这衣裳也是我姐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，足做好了好几个晚上吧。好看吧，漂亮吧，是不是嫉妒坏了啊？ 林轩大大的翻了个白眼，嗤笑道： 成了成了，都知道你姐姐心灵手巧，无所不精行了吧？我早听你夸她上万遍了，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你行行好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 二人斗嘴斗得不亦乐乎，齐倾城只是温和地笑了笑，却将谢之芳的话暗暗记在了心里。近两年来，母亲一直在为他挑选足以成为齐家未来主母的人选，谢大小姐也在候选之列。母亲私底下再三叮嘱过他，在谢家求学期间，务必多加留意观察谢之芳的品行和谢家的家风，却不可与谢大小姐私相授受。若是对方主动迎凑上来，这门婚事却是万万不能成的了。然而，直到这一年隆冬时节，他的耳朵也被谢之芳絮叨的生了茧子，却始终无缘得见家人一面。齐倾城逐渐将提防的心思收了起来，眼见临近年关将要休课，思忖再三，主动对谢之芳道： 谢家弟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 谢之芳隐约猜到了几分，笑道： 齐兄请说，只要是小弟力所能及之事，绝不推辞。 啊，我家祖母年事已高，近几日胃口也不大好，只想吃些酸甜可口之物。 齐星城从小厮手里拿过一个黑檀木的盒子，上面雕着大朵的玉兰花。 前几日谢小姐差人送来的茯苓金桔饼，或能合老人家的脾胃，这是一点子谢礼。不知能不能劳动谢小姐为我祖母再做一回。 说是一点谢礼，可齐家当时炙手可热，风头无两，一出手自然是大手笔。只见盒子里握着一对雪兔皮做的手套，那皮毛通体雪白，仅无一丝杂色，另有两只鲜艳欲滴的青玉簪。见鱼儿上了钩，谢之方只顾推辞。 既是齐兄所请，我闲着脸去求姐姐一回便是。姐姐素来良善大方，必能许的。至于这礼物，还请收回去吧。他必不肯收，说不得，还要责怪我不懂事呢。 架不住齐星城又让了几让，谢之方方才接了盒子，叫他在院里捎带，自己穿了狐裘大氅，亲自往流光院跑了一趟。过不多时，果然将礼物完毕归赵，笑道： 我早说姐姐不会收的。齐兄，且在这里喝两盏茶，姐姐说做好点心，立时就要丫头们送过来，你趁热带回去给老太太吃。 齐清城叫小厮收起礼物，同时不着痕迹地往里扫了一眼，果见几样东西纹丝不动，没有多一样，更未少一样，对方也并没有借机相见之意，便明白这谢家大小姐果真不是眼皮子浅的人物，更不是那等捧高踩低想攀龙附凤的，她这也算通过了母亲的一项考核。齐清城暗松一口气，倒不知是满意多一些还是遗憾多一些。谢之方活了两世，对齐清城和他背后的齐大夫人所思所想，自然心里明镜也是的，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姐姐那样完美无瑕的一个美人，自重自爱，温婉大方，就算配皇亲国戚也使得的，没道理入不得区区侯府的眼呢。过了不多时，琵琶提着个食盒进来，另送了半斤七年陈的普洱茶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恭恭敬敬道： 禀少爷，齐公子，小姐说了，点心吃多了未免发腻，且老人家不比年轻人，恐怕肠胃上经不住，配上这普洱倒能消食解腻，不是什么好茶，还请公子莫要嫌弃。 官仆之主，齐星城见着丫头眉目秀丽，不卑不亢，吐字如珍珠落玉盘，竟然不输母亲身边服侍的一等丫头，对谢之真更起了几分好奇之心。他温声道了谢，正打算出门归家，不巧天降大雪，再度留客。谢之方笑道： 哎呀，这却是老天不许齐兄走了，不如留下来陪小弟痛饮数杯。 说着便吩咐下人传酒换菜，就近在偏厅设了一桌，又烧起地笼取暖。齐星城从善如流，二人酒过三巡，谈话越发投机，免不得聊到当今时局。趁着酒意上涌，齐星城倒去了些老成持重，透出了几分少年意气，道： 边疆不平已久，可恨那些茹毛饮血不堪教化的蛮夷人，竟然屡屡犯我边境，真欺我泱泱大国无人不成。若不是父母不许，我家中有数代单传，子嗣不奉，我真想亲自上阵杀敌，报效家国。 谢之方叫他吓了一跳，这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白面书生上阵杀敌，不是找死吗？若是害他姐姐守寡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了。他连忙劝齐清城道： 哎，齐兄此言差矣，你才高八斗，心怀天下，待到状元及第，侍奉于御前之时，用锦绣文章左右时局，惩贪官清恶吏，为百姓谋福祉，难道不是另一种大报复？ 齐清城如同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，连叫了三声好，道： 亏我虚长你这许多岁，竟不比你看得明白。为兄自罚三杯。 三杯酒下肚，更是将谢之方引为平生知己。到了黄昏时分，雪终于小了些， 齐家派下人来催，谢之方便不便再多留。他亲自送齐倾城到廊下，又取了一件极为厚实的蓑衣请他穿上。地上的雪早落了厚厚的一层，却见一个红衣美人怀里抱着几只新鲜采摘的红梅，油丫头撑着青碧色的油纸伞踏雪而来。齐倾城抬头望去，一时间竟看得痴了。谢之方喝得醉眼惺忪，看见来人口中喃喃道： 姐姐。 大雪天闭门谢客，谢之真本以为家中没有外人了，一时起了兴致，亲往梅林中摘了些花枝过来探望弟弟，却冷不防见到一位陌生的公子，心里已经大约猜到他的身份了。他遥遥对着齐倾城施了一礼，却避嫌的没有继续上前，而是将梅花交给红杏送了过来，自己翩然离开。他却不知只方才那么惊鸿一瞥，已然摄去了一个人的心魂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